如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想，只疑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见岁月覆满人秋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凉凉天一帘羽衣上花色，落入凡尘深情着我。 生劫一度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几分前生的恨。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 浅浅岁月覆满人秋，翩翩芳菲水流。 凉凉天一帘羽衣上花色，落入凡尘深情着我。 生劫一度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纠缠。 凉凉是你何时还会重生，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 落花又一流水无情，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。无上缘。